欢迎收听热血悬疑刑侦小说《复剑结案报告》，作者功夫包子，演播深蓝蔚蓝、八千里路、扶风，后期青玉，来月文化制作出品。 这世上什么职业都有个逢年过节，唯独犯罪分子是全年无休的，案子永远是一件接一件，没有忙完的时候。新建很有可能要调走，也没能清闲下来。新转到院里的档案直接就搬到了他办公室，还是处长亲自交代的。 无论你走还是留，这案子给我办漂亮了。 李磊模仿起老处长的神态还挺像，说的新建没忍住差点一口水喷出来。 我说你最近又闲了是吧？那这案子帮把手呗。 哟，你还有要帮手的时候？复制呢？ 新建这种人向来是眼高于顶，入院这么久了，除了复制就没见过他跟第二个人有过任何形式的合作，哪怕是之前曹峰来请他协查的案子，到最后一样是他主诉对方做了回避花，连过程都没怎么参与。靠在窗户前的男人笑了笑， 他最近大概比较忙。 王姐新排的案子好像挺棘手，连着两天都看见出车了，复制当然也轻松不了多少。李磊扬了扬眉， 哼，你这种揣着明白装糊涂的看起来最欠抽了。 话说的也不怎么客气，他说完了就挥挥手走人了。说到底，公诉处的气氛不适合他，还是档案室里清凉避暑的感觉最好。新建也没拦他，看着他关上门，手上的茶杯还冒着热气，疼起来蒙了满眼。一直到手上的茶杯有点凉了，他才走出去敲了敲复制办公室的门，然后没等里面应声就直接推开，看着那个忙碌的背影。 复制，我有点饿了。 前面的人没回头，沉默了一会儿才回答他。 想吃什么？ 711的包子吧。 嗯，一会儿给你送过去。 说这几句话的时候，复制手上录入的动作就没停。新建一直站在门边，本来想说点什么，但是犹豫到最后还是没开口。确认复制是不会搭理自己了，他跟来时一样没什么动静的把门带上，然后缩回了办公室。送来的案子是个分尸案，性质比较恶劣，所以处理起来也比较敏感。他大概翻了一下证据卷，厚厚的一叠见证文书，看得人头疼。这种类型的案件最头疼的就是证据整理。虽然侦查机关一般把程序都梳理好了，但是到了检察院必须要重新整理一次。公安局的工作其实更多的是集中在逮捕之前，一旦批捕处的逮捕令出了，那么之后的很多证据是否齐全到足以起诉就很难兼顾了，毕竟不属于他们的阶段范围。所谓各司其职，大概就是这个意思，一群人负责一摊事，术业有专攻啊。新建拿起卷宗看起来就没什么时间概念了，期间听到对面的复制开门的动静，猜到对方大概是去买包子了。当时新建翻着卷宗的手稍微顿了一下，嘴角的笑容有点似笑非笑的意思，端起茶又喝了一口，然后等他再次意识到时间的时候，距离复制出去已经快一个多小时了。 去火星买了，要这么久？ 有点诧异的站起来看了一眼窗外，天已经黑透了，凉风扑面，带着点湿意，原来是下雨了。脑海中有个感觉，新建随手拿过雨伞就下了楼，走到711门口就看见一个挺熟悉的人影蹲在那儿。他仅走了两步到跟前，把伞打在了复制头顶。 你买个包子怎么搞成流浪犬了？还是被遗弃的那种？ 复制抬起头看着新建自上而下的俯视着自己，眼底蕴藏了很多东西，但是说不出口，只能扯了下嘴角。 发觉没带钱，然后就下雨了。 至于到底为什么他蹲在门口，他自己也说不清楚，就是不想走了。抽完一根烟觉得很累，他索性就蹲着，看着街道上路人偶尔走过，他就在想到底新建会用多久才来找他。 手机也没带。 新建伸手把复制拉起来，看着他肩膀上几乎湿透了，皱着眉把外套脱了披在他身上。 带了，但是没电。 简单的解释了一句， 傅志跟着新建一起往检察院走，包子到最后也没买，完全不知道这俩人这么出来溜达一圈的意义何在。回到了院里，当然还是泡面解决，幸亏这种东西已经成为职业必备了。吃面的时候，新建才抽空问了一句， 案子怎么样？ 傅志莫名地抬起头， 啊， 王姐现在办的案子是不是挺麻烦的？要帮忙吗？ 你还有空？ 傅志笑了笑， 处长今天不是刚清点了你？ 都快走了还要榨取一下劳动力，其实体系之内的用人制度一直走的是资本主义路线。新建扬了下嘴角， 你消息倒是挺灵通的。 面吃完了，照例还是傅志收拾，看他扔完了垃圾，新建靠在门口等着他刷碗。 傅志，最后一个案子跟我一起办吧。 傅志手上的动作停了一下，但是很短暂。 决定要走了？ 嗯。 之前谈话的内容似乎还历历在目，傅志太了解新建，他最后一句的结论早就为这件事做了结局。新建一定会走，因为他是新建。心头瞬间涌上的情绪有点复杂，傅志能感受到身后的视线，流水的声音掩盖了彼此两个人的呼吸频率。傅志不知道自己的反应是不是自然，只是顿了很长时间才点点头。 好。 他转过身。 不过要等我帮王姐把手上的活都干完。 新建在听到傅志说那句好的时候，视线敛了一下。虽然早就知道对方的反应无非就是这样，但是心里还是有什么被瞬间触动了，不太舒服也说不清楚。两个人就这么看着对方，水房里的光线白得有点单调，泛着晃眼的压抑。灯光之下，傅志的脸色有点发白，手里拿着两个人的饭盆，还滴着水。差一点点，心间想要冲口而出的问一句， 傅志，如果我不走了，你会怎么样？ 但是终究他没问。傅志跟他擦肩而过的时候，手背上的水刚好蹭过他的胳膊，那股凉意让他不自觉地抖了一下，人也随之清醒。他知道有些话如果做不到，最初就不该说出来，因为说的人往往不自觉，但是听的人是会有误解。这一点虽然他懂得有点晚，也终究强过一直想不通。傅志既然答应了要帮新建办最后一个案子，手上的活处理的差不多了，很自然就去跟新建报到了。不知不觉他又搬回检察院的宿舍了。最初是加班太忙，他跟新建两个人的时间总是配不到一起，新建要给他钥匙他也一直不肯要，有时候他结束的早就在宿舍里休息。新建后来不想把他吵起来，只能自己回家，久而久之也就慢慢不再执着于是不是一起回家了。说到底那都是新建的家，给不了傅志什么归属感。人跟人之间其实很多时候就是这样，倒不是刻意的要避开或者错开时间，只是很自然的就这样了。以前就算是下班也要打几通电话和发发短信，现在有时候傅志拿着手机也不知道要说什么。不过对于新建手上的这个案子，傅志办得很用心。城东的碎尸案，一家服装厂的员工被情杀分尸，丢在了护城河里，过了半个月才被发现。真正的侦查时间倒是不太长，只是很多直接证据都被时间消磨掉了，整理起来有点花功夫。后来因为有嫌疑人的口供，也有证人的证词证明嫌疑人跟被害人曾经发生过很激烈的争执，所以批捕之后，预审处大概整理了一下卷宗就送到检察院了，但是很多顺序和细节都对不上，所以傅志花了半天的时间什么都没干，就是在那里用口供卷里的证词对照证据，将所有不明的疑点都整理了出来。新建就出去开了一个会，回来发觉东西都弄好了， 效率真高。 拿起整理好的文件看了一眼，他有点意外。傅志打了个哈欠， 问题很多，你自己慢慢看吧。 脸上虽然都是疲惫，手上的工作却没停。新建看着傅志强打着精神的劲头，下意识地想去捏他的脖子，但不知道是巧合还是故意的， 傅志竟然往前探了一下避开了，转头看着他。 啊，处长让你回来，先去找他一趟。 新剑伸出去的手意外地落了空，秦皱了皱眉，但终究没吭声，放下文件就去处长办公室了。谈话的内容没什么意外的。